北京汇佳职业学院张主任给我们公布一下咱们的咨询联络方式。 5163-1234，5163-1235。 北京吉利学院常主任您这边。 我这边是6075-8989，6075-1995，6075-2136。 今天也再次感谢三位做客我们的直播间，我欢迎大家明天同一时间收听教育面对面。 黎明还没升起来，心里已经有期待，虽然还有伤痛，早已习惯了忍耐。我听见那天堂鸟已开始了歌唱，跑过来又跑过去的风还在游荡。我看见那梦中人走出彩色的房间，远处渐渐升起不一样的朝阳。曾经的旅程，三言两语说不清，过去的已过去，今天已经到来。我听见了人们说起亲切的。 夏天的空调房和什么最搭配？ 空调 WiFi 西瓜，找个沙发我就往那儿一趴，必须是西瓜 WiFi 世界杯啊。 No no no， 空调和环保最搭配。7月6日起，微蓝北京联合空调调高一度，畅享绿色生活专项行动，中央空调、家用空调、车载空调，怎么使用最环保，通通告诉你。 让我们一起酷爽一下。 在这里，我们为每一位美丽的新娘实现公主梦，在这里我们和您一起见证这幸福的时刻。 北京广播大厦酒店及客房餐饮会议于一体，观云阁8米高奢华空间，专业的舞台影音设备，悉心周到的服务团队，建国门商圈热门坐标，北京广播大厦酒店，您婚礼的优选酒店。详情请垂询8501-5588转销售部。 及时的空气质量信息，温馨的生活提示，北京城市广播，空气质量播报。 北京城市广播提醒各位朋友关注空气质量情况。今天白天我市受东高压控制，有雷阵雨，扩散条件比较有利，首要污染物为 PM2.5， 预计浓度在每立方米30到55微克之间，东部地区为1级优，其他地区为2级良。听众朋友，七月份以来，北京的平均降水量比常年同期偏多1至2成，特别是最近一段时间，北京降雨频繁，由降雨诱发的滑坡、泥石流等突发的环境事件也经常发生。面对这些，我们该如何防护呢？北京市环境应急与事故调查中心主任李华说，强降雨在通常情况下引发的主要突发环境事件有两种，一是交通事故，比如运输危险化学品极易造成车祸，二是泥石流可能会将储存危险化学品的生产企业冲垮，极易造成危险化学品的泄漏。目前北京已进入主汛期应急值守状态，我们也对汛期主河道以及河道两侧危险化学品企业进行全面的隐患排查。大家一旦发现水体异常，尤其是在危险化学品生产或储存企业的下游河道，应当迅速撤离河道两侧，并直接拨打12369或12345来反映情况。除了北京，目前河北、天津等地普遍出现大到暴雨，面对强降雨引发的突发环境事件，我们又该如何防护呢？那么